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独孤月合上动物图鉴，决定还是继续他之前的计划。 先写遗书吧，要写一篇能够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。 独孤月在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，某天一个小生命诞生了。 好，第一句话就写得很好嘛，虽然有抄袭的嫌疑，但本来最后一个使用的人才是主人嘛。 然而下一秒，独孤月打翻了水杯，刚写了一行字的遗书便夭折了。 看来纸质遗书不太靠谱啊，好像需要用别的方式才行。还是用光盘录下来吧。 在这个地方待久了，你会发现有时会突然涌来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要一直努力想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因为一旦在这里出现了负面的想法，就会被吸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与绝望中。所以我需要做点什么。金刚鼠，机器人，地下世界和那个疯男人，如果把这些东西跟那些负面的想法相比，那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礼物一样的存在。如果说这些东西会把我推向危险的话，那负面想法则是会把我推向死亡。没错，赶紧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吧。 我在干嘛来着？好像在忙什么来着。哎呀，赶紧想起来我要干什么呀。我在写遗书呢。哼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儿。再见。行了，现在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保存起来。根据我丰富的经验，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。 独孤月将光盘放在了地下世界那扇门背后，数万个显示屏中间的遥控杆上。 遗书，搞定了。接下来就是墓地的选址了。那个瞬间来临的话，在哪里死比较好呢？ 独孤月要事先想好在哪里死，就像平时预想好如果家里失火了该怎么逃出去一样。等到真正遇到着火的时候，存活概率一定会提高。只要提前模拟好死时的情形，在危急的瞬间到来的那一刻，肯定就能提前按照设想好情形去死。 死亡要领我要每天背一遍，争取熟记在心。 要么病死，要么老死。当然意外事故除外，因为这是不可抗拒因素，暂时不在考虑范围内。 现在来好好找找吧，死在哪里比较好呢？首先排除紧急避难胶囊舱，然后排除金刚鼠的房间，当然也不能是地下通道。 独孤月左思右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。 找到了。 独孤月爬上了一处高坡，这里还和他上次来的时候一样，地上甚至还有他第一次上吊失败时留下的麻绳。 这个还在这儿啊。就是这里了，我当初见证了地球灭亡的地方。我要在这里死去，这是和我自己的约定。 基地里目前的情况，哎，食物、水和氧气都挺充足的，还能再活几年呢？应该还能再活至少十年吧。哎呀，要是有谁能知道我在这儿存在过就好了，即使是宇宙里的其他生命体，只要有人知道就好了。 不过科技水平倒退到了原始时代的地球，至今还什么都不知道。虽然已经准备好了身后事，但眼前的生活还是要继续。独孤月依然在进行着他的娱乐活动，探索其他人的宿舍。 这个房间的密码貌似也设置得很复杂啊。 最近探索单人宿舍没有之前容易了，类似于00001111123443211357这种简单数字的房间，独孤月都已经打开了，剩下的都是密码比较难猜的。探索每个宿舍之前，独孤月都习惯先从窗外向房间里观察一下。 好，来看看啊，我下一个要打开的房间是…… 独孤月吓得后退一步，幸好背后就是墙，否则他肯定会吓得瘫软在地上。窗边竟然有一个黑色的人影。 这里除了我根本没有别人，房间里的难道是尸体？ 由于受到惊吓，独孤月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探险。第二天，独孤月特意绕开了昨天那间宿舍，来到另一边的宿舍区尝试打开房间。 哎呀，密码不是四个一，也不是四个零，看来这间宿舍也打不开了。 虽然刻意不去回想，但昨天那个恐怖的情形还是在独孤月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 话说，难道真的是我想的那样？那个人影是死人的骸骨？当初101个研究员准备返回地球的时候，应该被发现才对啊。不对，如果他是除了那101个研究人员之外的非研究人员呢？ 其实，月球基地非研究人员是存在的，他们被称为额外人力，是指独自一人或两人一组执行任务，与其他研究员隔绝的那些人，比如之前死角地带组合的其他几个成员。 不过这并不是我那些朋友的房间，像这种房间号这么靠后的，我连见都没见过，而且这里已经算是居住区的边缘地带了。 独孤月找出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名单以及每个对应的房间号，一直翻到90多号，都是那些他有印象的研究员。 87号房古德昂斯研究员，90号房斯特凡诺维奇研究员，106、107号。哦，找到了，107号。 独孤月找到了有尸骨的那间房的主人，是设备维修组的格林，房间号107号。107号隔壁106号房的主人是同在设备维修组的摩斯塔德。这两个人的宿舍和其他宿舍相隔甚远，需要绕过因故障而被废弃的巡逻车才能到达他们的宿舍。也就是说，这两个人不论是工作时间还是私人时间，和其他人碰面的概率都很低。 但是自己的同事死了，为什么不告诉其他人呢？这个摩斯塔德很可疑啊。 独孤月又找来了设备维修组的工作记录本，从里面可以看出，这两个人每天都在同样的时间上班下班。根据笔记来看，这些工作记录都是同一个人写的，但是光靠上面这些客观的文字内容很难做出判断，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 看来还需要找到一些能从其他角度提供线索的资料。 独孤月又找了许久，正当他快要放弃时，又找到了一份设备维修组的物品申请明细表。根据日期， 上面陆陆续续写了太墙板、喷嘴、电灯、窗玻璃、螺丝等一些常用的维修物品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 感觉也没见他们做过这么多工作呀。 独孤月继续往后翻，发现某一天订货的数量和种类异常的多。太墙板1米的5块，2米的3块，电灯5个，中央照明、床板、内部门、书桌、椅子、空气净化器、氧气淋浴器、地板涂饰、安全装置、洗脸池各1个，窗户、窗框5个，小型螺栓117个，大型螺栓57个。 为什么会这样啊？难道和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？ 但是没有人会回答独孤月的问题，所以独孤月只能根据维修记录挨个检查。首先他来到了77号房，记录上显示是为了维修77号房才订的这些太墙板。 不对，完全没有被替换过的痕迹。 不仅如此，前后几天订的所有物品都没有被用在名单上登记的场所，这么多材料到底被用到哪里去了呢？独孤月将申请表放回原位，一张照片落到了地上。独孤月捡起一看，是两个男人的合影。根据个人档案里的照片，这两个男人应该就是住在106号房的摩斯塔德和107号房的格林。独孤月一眼便认出，这是在106号房间里拍摄的照片，因为这间房的入口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，设计很独特，所以很好辨认。 难道线索又要这么断了吗？但是那过于长的订货明细一定没那么简单。 独孤月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根据明细表上用到的物品，用纸板做出了等比例缩小的简易模型，然后照着那张照片里屋内的陈设，将太墙板、书桌、椅子这些凑在一起，恰好拼出了一间入口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的设计很独特的106号房间，只是在背面缺了一块太墙板。 明细单上申请的材料恰好能够建成一间106号房间，难道这些材料是为了建造摩斯塔德的房间而定的？ 独孤月又翻开明细表，申请材料的日期是1月7日，而那张合影的拍摄日期却是1月5日。 不对，物品的申请日期比照片上的日期要晚，说明在拍照的时候这个房间就已经建成了。而且为什么会少了一块太墙板呢？根据明细单上的材料就是会缺一块啊。 目前能找到的线索都已经找到了，对案情的真相却依然一无所知。独孤月决定还是前往案发现场再次探查。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